你到那乡把你耍去吧。那我玩去喽。 Oh! 就是这个旨意。 十通快来，二二十通快来。 怎么在这儿啊你？ 向鼻炎去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些去来。 娘的， 哎，

莫进莫去的门堂弟子。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 Yeah! 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！ 吃苦难以医治的了，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思酒喝要了不停，可叹我到万年。 何人？ 小娘子， 娘子。 怎么样了啊？ 女儿好了， 她好的真快呀！ 姐姐，这就是那本朝的古人呐。 崔护不来，他病的要死；崔护来了，他就好了。看讲起来，我这做父亲的还有什么话说啊？啊，老姑姑，儿女之事就是这样，不必过于认真，不日相一出，许配于他吧。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。啊，这位相公， 老丈， 你可曾婚配呀？ 小生今年22岁，尚未婚配。老丈，若不娶汉妹，我愿日坠高门，终身奉养。 慢来慢来，我还要问问我的女儿啊。啊，儿啊，为父有意将你许配这位相公，你可愿意呀？ 老伯伯，我姐姐早就愿意了。 啊，这位相公， 老丈， 你在我家门前提示，看起来你还有些才学。 哎呀，初学一事，修得尽孝。 你可否即席吟诗一首，以助今日之事？ 遵命。今年今日，此门中番薯桃花一片红，愁思今岁流水去，痛开小口对春风。 哎呀，好事啊，好事！你真是我的好女婿啊！ 听众朋友，吴素秋、姚玉成等演唱的京剧《人面桃花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，今天呢，请您欣赏一组京剧老旦唱腔。顾名思义，老旦就是扮演老年妇女的角色，要求老旦的演唱具有苍劲悲凉的特点。首先呢，请欣赏王树芳演唱的《吊金龟》。

官帮一次五载未见回来，唯有二五的把亲戚盖，叫法为三十家在五台，二路的整出三官为元帅，最可叹一起对他背叛，推就绑着八角手上二将穿身无私当阿来将之 过去的京剧舞台上，老旦一般都由男演员担任，并出现了龚云甫、李多奎、李金泉等著名的演员。五十年代以后，京剧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老旦，这其中尤以李明言、王梦云、王小林、王金华为著名，人称三王一李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三王的演唱，先请听王梦云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王梦云的演唱保留了较多的李多奎的风格。

Thank you.